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联合国安理会指责我国进行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一事24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说，联合国安理会23号指责我国进行战略导弹试射，并发表一份公报说什么，表示谴责，要求履行制裁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公报是完全缺乏公正性，是用双重基准的，是由加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主犯美国所炮制的捏造品而已，对此我们表示全面反对。我国成功进行的火星石战略导弹试射是一项自卫措施，其目的在于可靠地保证我们祖国和我国人民的安全，免受美国等敌对势力的持久威胁，是一项按照我国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举路线而经常进行的工作。对朝制裁决议本身就是一个粗暴的践踏主权国家自主权的强权产物，联合国秘书处也尚未解释其法律基础。在美国时刻威胁我国主权和生存权的情况下，我国拥有相应的强大攻击手段是一项正正当当的自卫措施。如果美国执意进行对朝核威胁和制裁施压，那么我国将接连采取相应的我们是自卫应对措施。